小桥，不觉路儿千里遥。老樵夫身体好，每天总是嘻嘻笑，煮茶饭唱小调，乐天知命求温饱。 青山问我老桥下。